第四课，鲁班的传说。鲁班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工匠。在长期的劳动中，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创造了许多生产工具。因此，人们非常敬爱鲁班，把他看作中国历史上优秀工匠的代表。在人民中间还留下了很多关于鲁班的传说。这些传说把许多群众的发明创造也都和鲁班联系起来。传说有一次，鲁班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建筑一个大工程。这个工程需要用很多很多大的木料。为了准备木料，他跟人们一起上山砍树。当时还没有锯，只能用斧子砍。但是用斧子砍树又慢又累，一天砍不了几棵。要是木料不够用，这么大的工程怎么能按时完成呢？鲁班心里很着急。一天，他又上山去砍树。那座山非常陡，必须用手抓住树根、野草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当他抓住一棵野草往上爬的时候，忽然手指被草拉破了。鲁班觉得很奇怪，一棵草为什么这么厉害？他一时想不出道理来，就拔了几棵这样的草拿回家去研究。鲁班仔细地观察这种草，发现草的叶子两边长着许多锋利的小齿，他的手指就是被这些小齿拉破的。这本来是件小事，可是鲁班从这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。他想，要是照这种草的样子做一条有齿的长铁片，不就成了一种锋利的工具了吗？用这样的工具锯树，一定比用斧子砍树快得多。于是他和铁匠一起试做了一把锯，做好了拿去锯树，果然又快又省力。他做了许多这样的锯，让大家都用锯锯树，一天就锯了很多。木料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个大工程也就很快地完成了。人们都说，锯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。 生词，传说，工匠，长期，积累，创造，工具，因此，敬爱，把看作优秀，关于发明联系接受木料产当时锯、斧子，按时树根、野草、手指拉破或奇怪 厉害。一时，道理。拔，仔细观察。掌，锋利。尺，启发。照，铁。片，果然。省力，鲁班。 阅读，鲁班学手艺。鲁班十几岁时决心到山上找一位老师傅学手艺。他爬上一座高山，看见山上有三间小屋，鲁班轻轻地推开门进去，发现地上有许多旧斧子、旧刨子等工具。一位白头发的老人正躺在床上睡觉。鲁班想，这一定是那位老师傅了。他把那些旧工具一件件地放好，就坐在旁边等着。天快黑了，老师傅才醒。鲁班请老师傅收下他做徒弟。老师傅问了他几个关于木工知识的问题，鲁班都回答出来了。老师傅说，你都答对了，我就把你收下吧。可是像我学手艺就要用我的工具，这些工具我已经许多年没用了，你先拿去修理修理吧。鲁班一看，那些工具都长满了锈，就在石头上磨起来。磨了三天三夜，斧子磨快了，刨子磨光了，他拿给师傅看。师傅说，门外那棵大树已经长了500年了，你用斧子去把那棵树砍倒。鲁班拿起斧子用力砍，很快把大树砍倒了。师傅又说，你把砍倒的大树做成一根柱子，用刨子把它刨光。鲁班把大树做成柱子，又用刨子把它刨光了。师傅高兴地说，好孩子，你干活干得不错，我一定把自己的手艺都教给你。说完，他把鲁班带到另一间屋里，那里放着各种建筑和家具的模型。鲁班仔细观察，认真学习。这样，学了3年，他把师傅的手艺全都学会了。师傅说，3年过去了，你的手艺也学成了，今天该下山了，以后就一边干活一边学吧。你磨的斧子、刨子等工具就送给你用了。鲁班离开师傅下山了，他用师傅给他的工具给人民造了很多房子，做了很多家具等等，还教了不少徒弟，后来在人民中间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传说。